裘海正在1994年3月1号发行了《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首歌曲是由许常德作词，尤鸿明作曲的。现在你听到的版本就是来自于尤鸿明的演绎。他出道16年，创作了有400多首的歌曲。他被誉为是华人歌坛难得的实力派歌手、创作型歌手、偶像派歌手三结合的完美典范。他的新老歌迷众多，以白领中产阶层的主流人群为主，而这首从歌名到歌词都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唱出了爱与被爱的无奈与挣扎。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叮当的演绎《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

是你的妩媚。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齐秦为王